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冉。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每天18:45为您准时送上的今晚有戏。那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哎，可以和我们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并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伙伴是花椒直播。原来呢，我们是在盒饭上直播，现在呢，我们的更换平台了。我们的老听众们、老观众们，请要注意一下了啊！大家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并且跟我们一起参与直播互动。首先呢，还是要感谢一下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非常感 谢， 谢谢，多谢。那好了，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一位啊，也是老朋友了。今天呢是我们的嘉宾一梦，欢迎嘉宾一梦。 Hello， 大家好。 以及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欢迎子欣。 大家好。 你刚才冲我送来了一个小眼神儿，这小眼神儿什么意思？ 就。迫切的期待你赶快说出我的名字，迫切与听众朋友们 喊出你的名字， 耶，就这意思。 子欣， 哎，有船吗？ 今天邀请二位呢，主要是一起跟我们排一下今晚戏中戏。今天呢，咱们这今晚戏中戏格外经典 哦。 但你们俩年龄都相对来说很小哈，你们应该属于我们青年广播的中间听众和观众群。你们看过吗？ 看过， 看过，看过， 确实看过。 对， 感受如何？ 就是当时看，央视央六吧，央六有这个 经典重放， 对，经典重放，然后看过是葛优和徐帆主演的吗？很经典，特别 里面有很多，还有很多经典的段落，到现在也看也不过时，就很多怎么说一些梗啊，一些笑料，到现在仍然是很符合现在时代标准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经典它的之所以能成为经典， 对，经得住推敲。 对，那今天我来给大家准备这个片段的时候，其实还当时听了一段，就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哎，怎么能想到这么设计呢？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对于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我们也别卖关子了，一点也不神秘哈。 是。 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围读的这一段背景是这样的：是葛优扮演的北京人刘源已经移民美国洛杉矶很多年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固定工作，为了挣钱呢，接的活就很杂。有一天，他接待国内的某个电影摄制组，就邂逅了由徐帆扮演的刚到美国为人临时看管房子的北京姑娘李青。这俩人呢，本来是他乡遇故知，哎呀，倍儿亲切，是吧？可惜呢，阴差阳错遇到了不少不愉快的事儿，所以呢，这俩人就干脆就分道扬镳吧。可是呢，这个一年之后，刘源呢就登报要寻找李青，两个人再次重逢。这个时候呢，刘源还扮了一瞎子，是吧？ 对， 后来没想到被人给识破了啊， 是 特别经典的一个桥段。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然后或者是我们耍直播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看看您想。觉得我跟一梦谁饰演那个徐帆呀、啊？对吧？ 合着我这角色就定了，是吗？ 或者子欣 内定了，就 谁或者子欣饰演徐帆也行啊，对，欢迎是吧？ 对， 大家给我们扣个六，送个礼物。 徐帆不欢迎， 啊、 可能 啊，是吧？我们偷偷的， 对，不告， 我们偷偷的不告诉他啊。 嗯，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先来说一部《白夜追凶》，这一部最近非常火，潘粤明演的。 对， 我觉得他的演技可以说在这一部片子当中又让大家重新认识了 他这个人可以说是演技担当，也让他最近，因为他这些年在娱乐界好像就有点要就是比较低调嘛，就没有太多的作品、嗯、他也伴随着这一部作品又重新出现了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啊。这一部《白夜追凶》呢是在优酷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6438万，也非常牛的一个数字了。说的是什么呢？一场灭门惨案让原本非常逍遥和浪荡的一个关宏宇成了在逃的通缉犯，你说说这惹谁了不是？啊，身为刑侦支队队长的双胞胎哥哥关宏峰就发誓我要查出这事儿的真相，但是由于亲属回避原则，警队呢禁止关宏峰参与灭门案的这个调查工作。那关宏峰呢就义愤的就辞职了，然后调任了代支队长周巡，处于破案压力，他也为了要追寻这个关宏宇的下落。那他就设计让离职的这个关宏峰啊以编外顾问的身份继续参与各种大案要案的侦查，而所有警队的人呢都被隐瞒了。那由于罹患黑暗恐惧症，白天和黑夜出现在警队的顾问关宏峰其实是由孪生兄弟两个人白夜分饰的，那长得都一样嘛、 哦、看不出来， 就是白天去晚上去其实都是俩人，但警队以为就是一人， 你看 都被蒙了。 这把棒槌你看看 怎么说呢、嗯、怎么话说呢是吧、哎、反正没分出来啊。 对， 但是呢这俩人兄弟俩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他总让警队的人觉得、哦、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怎么今儿说这明儿说那个， 特别分裂， 对， 好像两个人一样 啊，对啊， 就 为了不是 AB 型血，不然四个人是吧凑着麻将啊， 再来双子座。对， 但是好歹他们是一路侦破了各种大案要案，但其实啊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够伺机把这个灭门案的真相给调查出来，也是想看一下这个灭门案的卷宗以还清白、嗯、那现在演到最新一集的剧情呢是当他给周书童普及知识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山坡上有棵树有点可疑，千里眼啊，对，所以他就带人去看，结果就发现了被吊死在树上的董钱果然有事儿 啊， 那眼力特别棒。嗯，董钱呢是被找到了，但是关宏宇还是纠结于为何61年的红酒不见了，就等等当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物，嗯，对，细节。然后高亚男检测尸体基本排除是他杀可能，但是呢关宏宇这时候又觉得说这对于刑侦来说进行的有点太顺利了、嗯、啊，可能有诈这事儿， 有些反常， 对，嗯，所以呢这一部网剧最近也是特别的红火啊，如果对这一类题材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嗯、相信应该不会失望， 比较悬疑。 好的， 对，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呢是《无证之罪》， 嗯， 是播放平台呢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呢是1224万， 嗯，也是类似的题材， 对，由雪人连环杀人案而起的一系列的谜团，伴随着漫天飞雪下的绝望，略带痞气的警察颜良临时受命强势解谜挖掘真相，同时呢将照顾哥哥朱福来为己任的朱慧茹为救心爱姑娘而卷入漩涡中的郭宇接二连三的嵌入在其中，在接连的对峙当中，求生的本能使人性不断的放大，撕裂现实，用直击人性的鞭挞拷问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那最新的一集说的就是法医鉴定死者张斌死亡原因呢是氢氧化物中毒、嗯、死亡手法是注射器注射死亡，注射器上还发现了另外一枚指纹，而赵局长来到这里呢检查的进度然后这个颜良也开玩笑似的说一个一个的指纹的查，那局长就来了气，这城区常住用户呢是600万，一个人有10个手指头，那就是6000万个指纹，警力根本不够用。 嗯，这也是最新一集的一个进展啊、 嗯、 还是类似的题材，刑侦题材，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这个刑侦题材特别特别多啊、 嗯、 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无证之罪和白夜追凶这两部剧都是最近风口浪尖上的剧， 比较火， 是， 大家也可以多来看一看、嗯、然后再对比一下嘛， 对， 对不对啊、 嗯、 那接下来就邀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王子欣给大家说一说吧， 来，谢谢大家，不用鼓掌，不用鼓掌啊，谢谢， 好，没问题。 下一部叫《囧先生》，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0万。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辆破车里。 月黑风高的夜晚呢？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反正是一辆破车里边坐着三个面色凝重的男士。我们有信念，不顾个人安危，解救了屠宰场待宰的几十条狗命。 就是动物保护协会的那种 明白，明白。 我们有追求，不顾个人利益，顺利在不太正常的投资方眼下溜走，还解救了投资方遇潜规则的娱乐记者。 嗯， 我们有理想，不顾个人荣辱，卧薪尝胆，只因为我们是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我们发誓，这一切都是套路。我们本意深藏功与名，在这芸芸众生中做一个普通人，奈何光芒太过耀眼，即使只是星星也是最亮眼的三颗。 嗯， 说的是这三个人应该是一个离奇的经历。看来是 这个意思。我就在纳闷啊，你一边说这个 说着感觉像在发誓一样， 就感觉好像是打主人公内心发出来的一个。 而且我觉得这好像是他写的似的。 谁说的？我 特别像，就是 我就这样啊。 再加上你那语气，我总觉得这是你自己夸自己的吧？我 这是夸自己的吗？ 我们有信念，我们不顾个人安危，我们有理想，不顾个人荣辱。那个就是 辣的 亮眼的星， 你加油！你是最胖的， 哎、我最胖，我呀。嗯 啊，我呀， 哦， 我总之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三部剧啊，这《囧先生》单日播放量30万，有点少， 可能啊还没有来得及博足观众的眼球， 是有可能是刚开始上 线，留个时间来考验吧。 对，但跟前两部这《白夜追凶》和《无证之罪》 不是一个量级，好像。 你怎么老抢话呀？ 对不起， 你是不是捧哏的呀？ 嗯， 是吗？ 我改。 可以，那天叶鹏来还教了我们逗哏捧哏，如果是刚一搭档，就怎么让别人听不出来你们俩是一新搭档，就是要逆缝，把那个缝呀给逆住了。 嗯， 刚才咱俩就没逆好。 什么叫逆缝啊？ 逆缝就是你见过堆砖头的时候，中间要把那个腻子抹进去，让两块砖就能更紧密的贴合在一起嘛。就是这个时候咱们说的逆缝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听起来这我们俩说的节目特完整， 很圆润。 对，这就叫逆缝，就是他能把我的话缝怎么说呢，就给 填补 逆住啊。 这你们这行话叫什么 连接 啊？对、哎， 这是我们行话吗？这是， 这不是，我让你说，你不是也没反应过来吗？ 听着像剪裁似的。 啊，总之啊，就是两个人如果是新搭档，不想让别人听出来你们特陌生的话，就是压着这调走特重要。比如说哈，我叫你，你答应啊，子欣，对，他有一点点感受了，就是我的调子，他要随着我的调子走，这样呢就显着我们俩不生疏。再来一遍啊，子欣， 哎， 子欣， 哎， 子欣， 哎。 子欣， 哎，这一看就第一次搭档的， 可以，不错啊，没被绕住还行。 嗯， 你最近在演什么？有什么相声？说什么段子了？ 我现在还是立足传统吧，但是也在创作一些新段子。因为相声虽然是传统艺术嘛，但是还是得结合时代，不然的话是没有生命力，还是得融入新的时代背景。 成吧，来一段吧。 对， 今天呀、啊， 来一小小段， 不太合适。 好吗？怕呛我的行。 对，以后来不了了，那怎么办？ 以后来不了了，你放心，我不会的。 哦、 我就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反正肯定来不了了。 好吧，那我们等会儿在整点过后再继续给大家介绍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一会儿再见。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正好找我们来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每天晚上6:45为大家播出。我是就导 怎么还犹豫了一下呢， 我说是先介绍时间还是先介绍栏目名呢，哎，就舌头在里边打了个架。 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是花椒直播，大家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我们的房间当中已经有10000多个观众朋友们正在看我们的节目了，也欢迎这些10000多个观众朋友们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存在，好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撩谁呢？但没想好，就撩一撩先试试吧，是吧？ 对，刚才 撩谁算谁。 刚才也有那个网友给我们送礼物了啊， 谢谢， 谢谢您。哎，不过刷的太快了，有点找不着了， 刷不过去了，是吧？ 对对 对， 对，不断有人进入房间，刷屏刷太快了。 对， 那另外也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另外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 也是我们台的其他节目的主持人，今天被我抓包了啊。还有一位就是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欢迎子欣。 大家好。 欢迎子欣。 不说点别的啊。欢迎你自己。 吃好喝好。 听好。 哎，好，吃好吃好喝好，听好看好。 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这第一个说起来啊，我跟你说，我特别害怕看这种丧尸片儿。但是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说推荐也谈不上吧，因为这播放量实在是有点儿，令人担忭。 一般。 27万。虽然我们现在的网大的这个每天的流量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27万，我觉得还是有点儿，我替他忧心忡忡一下啊。 是。 讲的是什么呢？一作家江山生病了。夫妻生活不是特别尽如人意，他的爱人呢一直想要个孩子，也没办法实现。然后有一天他回家就发现他的妻子跟他的好朋友出轨了，他就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生气。他就在他们家楼顶的露台上，楼顶的露台上呀，你想想得多有钱才能有露台呀？ 嗨， 是不是？ 关注点完全不一样。 这个嘉豪说的这嘉豪是谁呢？就是他的好朋友，就跟他媳妇儿出轨的这人，然后他就把江山给掐死了。 你瞧瞧， 但是你想啊，他怨气那么重是吧？江山死了以后呢，就变成了僵尸，在一个就丧尸。我错了，我脑子里也不是 僵尸得蹦蹦哒哒的， 千万别举手啊！我跟你说，我就害怕这个。然后呢，在魔音的带领之下，来到了以虎哥为首的丧尸俱乐部，成为了俱乐部的一员。而他的目标呢？那没跑了，就复仇 呗。复仇 呗。对，所以这种丧尸片你们爱看吗？ 还行， 还好， 是吗？ 不拒绝。 尤其前一阵特别火的一个美剧 《 行尸走肉》，那个拍的确实不错。虽然它讲的是丧尸题材，但是反映的还是人性的丑恶。 对对 对， 对，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尤其发展到后期，其实人比丧尸更可怕。 其实 啊，对对 对 对， 而且前一阵儿对对对，而且其实最著名的丧尸片系列的还是《生化危机》嘛。 嗯， 它这里面无非都掺杂一些人性的东西。 对对，然后我还记得前也不能一年，将近一年之前吧，那《釜山行》 啊，对，那也很火，很火， 对吧？就是看完《釜山行》之后，就有一段时间哈，自己坐在办公室，因为我们办公室门是一个玻璃门，你知道吗？ 你瞧瞧， 经常我自己一人，就是周六日我经常值班，一直值一天，我就觉得整个楼就我一人。那玻璃门，我就总觉得不会电梯一响，一上来一猫着腰， 一瘸一拐的，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 没事， 就特别紧张。 真有丧尸，不就谁害怕谁呢？没事。 哎，你怎么话？ 我就说他们，您有气场，对对对。 好，现在 不是，我就觉得是，其实有的时候恐怖片儿哈，并不一定它是故事本身吓人， 对， 它有可能是你自己吓自己，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对， 利用的是人性的软弱， 尤其是它那个音乐崩。 对， 还有音乐的那个 崩灯舱啊， 对 对对，嗨对，就这些元素吧，就总之让你觉得就特别瘆得慌。每次回每每回想起来那些丧尸们的这些动作哈，我都不寒而栗。我现在一想我还起鸡皮疙瘩呢。所以为什么这个播放量有点低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大家如果喜欢看这种题材的，也可以找来去品鉴品鉴， 嗯、 是吧？ 对， 嗯，来再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个。 好的。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网大的第二部呢是野人族女王，那是在多平台播放的， 嗯， 然后 播放量呢 是24万。 24万， 对。那说女友再野蛮能够野蛮过野人族的女王吗？ 啊， 在一片秘境的原始森林里啊，活着一群茹毛饮血的野人，他们仍然沿袭着原始部落的生活习惯，穿着兽皮，拿着武器，在森林中捍卫着自己的领域。影片内容说的是谢少、刘菲菲、柳菲菲、黄成、陆婷是大学同学， 嗯， 在网上呢无意间看到了关于食人族的一段视频， 然后 于是呢四个人相约啊，也挺作，来到了这片据说是食人族出没的原始森林，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证实他们的存在。 找倒霉吗？ 怎么想是作嘛，不作就不会死。 找倒霉。 然而四个人刚一进入这片森林呢，就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袭击了。 嗯、 黄城的女朋友陆婷也在意外中被那群人抓走了。 嗯， 谢少在逃亡过程中不慎滚落山坡，昏迷不醒。 嗯， 陆婷被那群野人抓走后呢，被带进了一个山洞，洞中那群野人正在进行祭祀。一个陌生的女人被绑在木桩上，野人的祭祀围着她跳舞，野人的首领卢索粗暴地撕扯着女人的衣服，剩下的野人呢正在欢欣地庆祝。陆婷看着这一切充满了恐惧。 是，搁谁谁不害怕呀？但是这不是自找的吗？是吧？但 是 不这样，这不这样，这剧情也如何发展呢？对吧？所以怎么说呢？就这种题材吧，我就还是能理解。我觉得跟那个叫《黄皮子坟》的那个故事梗概特别相似 啊，有点类似。 就是总要想去自己未知的环境里去探探险， 对， 嗯、可能也觉得说 好奇， 对， 害死猫。 这一群猫，这是哦哦， 就是总觉得好像是现代生活当中有很多发达的，比如说我们的指南针啊， 嗯 啊，还有一些就是各种装备都很高级啊，就觉得说我即使是去到这种原始森林也没什么问题哈。但是说句题外话，就是在原始森林里哈，真的是有很多需要用经验跟技巧才能生存下来的， 是 这些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这些点，所以千万别没事瞎尝试。 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 对，哎，我觉得你这说的特别对。 嗯、 但是这一部网大呢，其实它还是这种冒险探险题材，而且跟这个野人族有关，所以如果有就是对这种题材感兴趣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对， 看到底拍的怎么样。 对，看看得了，就别去了。 对，看看就行。 对， 食人族我估计也没有这个部落。 不一定， 有可能会有。 他们也以为没有呢，你这怎么弄？ 成吧， 就碰见了。 嗯，对，咱们看个电影就得了啊，别真付诸实 践。热闹了，可以了。 对对对，成吧，来继续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部。这部呢叫《狼人杀游戏》，最近狼人杀特别特别火， 是 挺火的。 是是是， 你们俩会吗？ 我 会，我什么不会啊？反正老死就是。 我真不会， 我不太会， 是吧？ 那就是一个需要。怎么说呢？隐藏自己身份、 嗯、 勾心斗角的一个桌面游戏， 游戏很像吗？ 是那个的，是那个延伸。 哎、有的人他能玩一晚上 啊，对，有 真的有一晚上、嗯、不叫事儿， 我受不了。 嗯，就是杀人游戏，我是非常喜欢玩的， 嗯， 而且尤其跟不熟的人玩， 很动脑子。其实 对，而且跟你跟熟的人玩和跟不熟的人玩完全是两种路数。 对， 有的人他正常的是一个状态，他一旦撒谎了，一下就变成另一个状态， 啊、 特别容易就看出来。 对 对， 这是这个游戏的。 城府的人， 对， 真有城府的人， 嗯， 我跟你说， 跟我似的， 跟你是吧？ 对，我 都写脸上了， 对，城府， 对，左边城，右边府啊。这个狼人杀游戏，这网大呢，它其实也是主打惊悚跟悬疑，讲述了一群身份各异的青年男女，他受邀啊参加一次心理研究测验游戏。但是游戏刚开始不久，你想想这矛盾点不就来了吗？因选择失误被关到了地下室，有一名女生就意外的失踪了。 然后随着游戏进行，接二连三好几个人都离奇死亡，而且他们在进行心理测验的这一个地方，这一所房子啊，附近存在着真正狼人的传说，就让本来就很紧张的大家都觉得有点惶惶不安了。所以在这整个房子当中，又怀疑又恐惧的气氛，剧情也在悬疑和惊悚的游戏当中展开。其实呢，这一行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治愈女主角隐藏在内心多年的心理疾病，最终真爱战胜了邪恶。就最后这两句不说，我还觉得挺高大上的， 是 就是特别像传统套路， 对 对 对 对 对， 都套路。 对，但总之呢，这种以一个就是比较惊悚的故事开局，最后happy ending 的这种结尾，这也是电影或者说就是文艺作品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经典套路。 对， 关键还是要看演员的演技呀，包括一些桥段的设计啊，对吧？ 细节 吸引人啊。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来看一看《狼人杀游戏》。好了，咱们时间不多了，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吧。 好嘞， 今儿晚上咱们要排的是《不见不散》， 是 吧？ 也跟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 嗯嗯，背景是， 就是葛优扮演的北京人刘源已经移民美国洛杉矶多年了，然而他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为挣钱接活非常的杂。一次呢，他接待国内某电影这个摄制组，邂逅了由徐帆扮演的刚到美国为人临时看管房子的北京姑娘李青。 嗯， 两人本来是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可惜是阴差阳错遇到了不少的不愉快的事儿，还进了局子。从警察局出来之后呢，李青慎重地告诉刘源不要再同他联系。一年之后呢，刘源登报寻找李青，两人再次重逢。 嗯，我呢也给大家找了一段原声片段。 太好了， 就是听一听啊，你就瞬间有那种感觉。 好的， 你就为葛优的演技折服。为什么？ 我们代入一下， 就他在电影里也是在演。 对， 你他又想让观众知道他在演，他又要演出那种隐瞒徐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太难了。咱们来听听啊。 一直在我们分手的地方等你，不见不散。是李青吗？ 装什么蒜呢？那么想见我，刚一年没见面就忘了我了？哎，你瞎摸什么呀？瞎摸瞎摸的，吓了你。 是李青，你还是来了。 你怎么了？看不见了吗？看不见李青了吗？ 不，我看得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看见你望着我，你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看不见了。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瞎呢？ 在一次车祸中，我受到强烈的震荡昏过去了，醒来我就失明了。我当时特别绝望，还不如死了。我无心无故，还想再见一面的就是你了。 陪你聊聊天儿，走吧。你慢点，你变了。 是不是变得不会说人话？ 不不不，不是不是，你变得安静了，清澈了。 能评价一下原来的刘远吗？ 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的，你人很乐观，鬼主意也多，就是有点淘气。其实你是个挺招女孩子喜欢的人，就是说话有点刻薄，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几次遇上备孕的事儿，搞得我一次比一次狼狈，我真的怕了，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想离开你，躲起来不敢见你。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确是个克星，把自己都克。现在的刘元是个瞎子，是个废人吗？ 你不应该这么想。 那我应该怎么想呢？难道我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憧憬什么，去追求什么吗？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光明。有几次我梦见了你，你如此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激动不已。 其实这个片段还有一段哈，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所限，就不给大家都放完了，先放两分钟吧。 对， 我们找一个感觉， 是 都放完了，就更没法听我们唯独的了， 就更次了，显得 是吧？那来吧，今天我给大家说说戏吧。其实这两段还是就是挺好理解的哈， 对， 就是两个在纽约的北京人相遇了，隔了一段，就之前也是有很多故事的，然后相遇了。然后刘元呢，就葛优饰演这人 比较丧，对， 对，就示弱， 对， 以重新撩这个李青。 博取同情， 哎，对，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小套路其实有的时候还蛮好用的， 对对对， 示弱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交给两位嘉宾来吧。子欣，我也不为难你了，你就演徐帆吧。 嗨，哦， 好吧，你葛优吧， 成，没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让一梦来饰演这个徐帆这一角， 好， 然后我来给大家旁白，好吧？ 成， 打个板，我们开始。 可以， 三二一，走起。 李青，很久没有你的音讯，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洛城，也不知道你是否还在美国。一年前的今天，我在老城把你丢了。一年后的今天，我非常想和你见上一面。请你别误会，我仅仅是想和你叙叙旧。一定来，我会一直在我们分手的地方等你，不见不散。是李青吗？ 装什么蒜呢？你那么想见我，刚一年没见就忘了我了？哎，你瞎摸什么呀？瞎摸瞎摸的，瞎了你了。 是李青，你还是来了。 你怎么了？看不见了吗？看不见李青了吗？ 不，我看得见。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看见你望着我，你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看不见了。你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瞎呢？ 在一次车祸中，我受到强烈震荡，昏过去了。醒来，我就失明了。我当时特别绝望，还不如死了。我无亲无故，还想再见一面的，就是你了。你瘦了，瘦了。 我们找个地方坐会儿吧。我陪你聊聊天儿，走吧。 你慢点。 转场，他们来到了一个咖啡厅。 你变了。 是不是变得不会说人话了？ 不不不不不，不是的，我觉得你变安静了，清澈了。 能评价一下原来的刘源吗？ 其实我对你印象一直都挺好的，你人很乐观，鬼主意也多，就是有点淘气。其实你是个挺糟女人喜欢的人，就是说话有点刻薄，但心地还是善良的，对我也挺好的。只是因为几次遇上备孕的事儿，搞得我一次比一次狼狈，我真的有点怕了，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所以我才离开你，躲起来不见你。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确是个克星，把自己都克了。现在的刘源是个瞎子，是个废人了。 你不应该这么想。 那我应该怎么想？我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憧憬什么，追求什么吗？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光明，回到阳光灿烂的记忆里。有几次我梦见了你，你如此清晰地站在我面前，使我激动不已。一旦惊醒，心如刀绞，我拼命地想看见哪怕一丝的光亮，可是我只能听，用听觉去想象。 你是有点不会说人话了。哎，对了，我那道绿卡了，还开了一家自己的店，没想到吧？ 一定很美，能替我送一束花给你吗？ 一 应该我送花给你呀，你喜欢什么花？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没关系，我可以闻，眼睛看不见了，嗅觉就发达起来了。 这时候几个摩登女郎从咖啡店前经过，刘媛的眼珠一直不错神的盯着看，还跟着看了过去，这些都被李青看在眼里，开始是有点疑惑，后来就确认了心中所想。 咱们走吧。哟，这谁钱包啊？ 哪儿的哪儿的哪儿的哪儿的，我就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啊。哎哎，你别急呀，你别生气，我就想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不是，你吃什么亏了这么半天？你不也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吗？ 你有心吗你？ 于是呢，李青跟刘媛就再度开始联系了。李青开了个中文班，请刘媛来当老师。结果有一天李青从外面回来，看见眼前的一幕，他傻眼了，只见一堆警察在屋里坐着。 趴下， 趴下， 趴下， 趴下， 对，老实点儿， 老实点儿， 少废话， 少废话。 哎呀呀啊，同学们，这是我们李校长。 首长好。 哎 ,no, 应该说校长好。啊，好好好了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嗨、哎。哟，回来了。 刘媛，我够信任你的了吧。 哎，我没辜负你的信任啊。 我这是花店，不是警察局。你把外面弄得那么多警车在那儿，那有客人愿意进来买花吗？你怎么那么让人不省心呢你？ 你听我跟你说呀。 不是，你简直让人头疼。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开了一家自己的花店，生意不好，我一直硬着头皮在这顶着，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现在。 行行行行行。 你看看这个。 你别说了，别说了，好吧。这是派出所给你的支票，一共5000，十个警员一星期3节课，每天2小时，8周结业，就交给他们一些跟治安有关系的简单对话。警察局管辖的地区啊，住的都是华人，有一半不会说英语，这你知道啊，警察又不会说中文，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造成误会，有几次因为语言不通，警察让他站住，他还往前走，差点开枪给他崩了。我知道你花店生意不行，你又有教中文的执照，我都主动找警察局联系，给他们警员办了一个中文速成班。警察局正为这事儿发愁呢，特痛快的把学费交了。事儿我跟你说清楚了，钱我一分不少的交给你，办不办这个班你自己拿主意。你要觉得这个事儿你吃了天大的亏，你把钱给人送回去，有的是上赶着挣这份钱的。我真有点多余，我跟你说吧。 这是我从旧金山给你买的，你要是不喜欢出门就可以扔了，学费一人一半，算咱俩合办的。 说实话，哎，你人真挺没劲的，我真有点烦你。 晚上我请你吃饭。 在外头漂泊了多年，刘媛呢决定回国，在回国的飞机上没想到李青也来了，但是这俩人又碰上了飞机事故。 没想到吧。 哎，你怎么来了？我记得刚才边上坐的是个男的，怎么换你了？ 我和他换的。梦见什么了？哭得那么伤心。 哎，别提了，我梦见咱俩呀老得不成样了，才又见到面，好像是在一养老院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后悔年轻的时候不该跟你分手。 其实你一跟我说要回去，我就想好了要跟你一起走了。 哎，我嘴上那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候飞机剧烈震动，乘客都大叫了起来。 啊，救命啊， 怎么了？这是 飞机出事儿了。哎，快快快系上安全带。 又赶上了。 我算把你害了，真不应该让你上这飞机。我要是死了呀，你一定到医院看看我妈，千万别说我是摔死的啊。 我一定去。 啊，算了吧，我死了估计你也活不成。 我愿意一起死，省得留我一人难受。 别怕，咱俩人命大，一定能化险为夷。 哎，听天由命吧，也许咱俩时间不多了，能搂着我吗？再紧点，我想让收尸的知道咱俩是一对儿，是亲人。 这时候俩人开始接吻。然后空姐通知，飞机故障排除，没事儿了。 嗨，这虚惊一场，下飞机咱就结婚。 你怎么连 牙都是假的，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下飞机咱就结婚。哎，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呀？ Today。 嗨，回北京了，咱以后别说英文了， OK？ 哈哈，我让你看看你还有哪是假的。 好卡，我觉得二位今天真的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啊。 啊，为什么呀？ 因为一梦你知道吗，他之前演那个傻白甜演得特别出神入化，但是我没想到徐帆这个角色他竟然也拿捏得很到位的。 还好，谢谢。 没想到也不傻的也行，是吧？ 这话怎么说的。然后子欣这个葛优他颇有点那个带点痞坏痞坏的那个味道啊。 对对对对对， 本色出演，本色出演。 等，本色出演。行，可以。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我们 FM98.2 还有 AM927 收听收看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啊。 对， 再次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 谢 一梦，感谢子欣。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明儿见， 明儿见， 拜 拜。